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39回，求人情，恶打张昌宗，施国法，怒斩周普成。却说张昌宗拜会狄公，狄公命他在本堂跪下，知道是有意寻衅，随即转身欲走。早进堂下走来四五个院差，叫他拦阻道：“你这狗才，受谁人指使，竟敢冒充张六郎，穿插衙门，就是何故？”现被有人看出真假，又想转身逃走，岂非梦想吗？说着上来叫他纳下。张昌宗早知中计，向堂上喝道：“狄仁杰，你敢计狂我！”此时便跪立下来，也是跪得万岁，你能奈何我？可知迟早总要出着衙门，那时同你在金殿辩论辩了。狄公哪里能容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厮假扮近臣，以为本院察觉，还矢口便说？今日本院的巡捕在他家门首，还有事件，也未听说他前来。你说是张昌宗本人来到本院何事？可快说明。若国语案件投合，本院岂有不知之理？自然与汝相商，不然便冒充无疑，那时可进法惩治。”张昌宗听了这话，恍然悟道：“人说他心道刁钻，实事可惧，难怪他如此做作，深恐不是本人前来误作人情，不但与我不能试怨，还要为我耻笑，因此在堂上问问真假，然后等我说情，那时大众方知。他因我前来如行释放，随后太后即便知道，他也可推倒在我身上。你既如此用意，我已经到堂，岂能不说出真话？”当时向狄公说道：“大人但放宽心，此乃我本人前来，只因周普成冒犯虎威，案情难述，虽是武后本旨训办，也不过是官样文章，掩人耳目，听说实事求是，照例施行，故特趁晚前来，一则拜谒尊严，二则为这家奴求情，求大人看张某薄面，就此释放，免于追究。随后复命之时，但含糊奏本，便可了事，谅武后也不致查问。”狄公等他说毕，将金堂一拍，在刑帐筒内摔下许多刑签，大声喝道：“左右，还不将这厮恶打四十！”显见这派言辞是胡乱捏造，本院今日将周普成示众游街，张昌宗这狗头还吆喝恶奴图意抢劫，幸本院命亲随前去将人犯押回，并将那个周普兴带案训办。张昌宗乃是他三人主子，已是难逃国法，他方且要哭诉太后求免治罪，莫说他不敢前来，既不知厉害，今日被本院羞辱一番，已是愧死，还有什么面目前来求情？据此看来，岂非冒充如何？左右快将这厮重责四十大棍，然后再问他口供。”堂上那些院差先前本不敢动手，此时见狄公连声叫打，横竖不关自己事件，并知他平日虐待小民，已是恨如切骨，趁此机会便一声吆喝将他拖下，顷刻之间将腿打得血流满地。张昌宗从未受过这苦楚，起初还喊叫辱骂，此时已是进步出声。众院差虽因狄公吩咐，唯恐将他打坏，那时自己也脱身不得，当即将他扶起，取了一碗糖茶命他吃下，定了一定疼，方才能够言语。张昌宗此时只恨自己的家人不来抢祸，到了此刻独受苦刑。你道他家人此时为何不问， 只因自古及今，邪总不能胜正。虽然这般豪奴，平日仗着主子的势力欺压小民，擅作威服，现在到法堂上面， 见狄公那派有威可畏的气象，自然而然将平时的邪气压了下去。加之主人方且为狄公摆布，自己有多大胆量，敢来自讨苦吃？因此一个个吓得如死鸡一般，虽未全走，皆躲在那便门外面，向里张望。狄公见他打毕，复又问道：“汝可冒充张昌宗吗？若仍然不肯认供，本院判作一顶乌纱，将汝活活打死。可知张昌宗乃误国奸臣，本院与他势不两立，即便果真前来，也要参奏治罪。何况汝这狗头，换面装头，再不说出，便行大刑。”张昌宗到了此时，深恐再有刑具，那就性命不保，心下虽然愤恨，只得以真作假，向上说道：“求大人开恩，某乃张昌宗的家奴王启，因同是周普城犯罪，恐大人叫他治罪，故此冒充主人前来求情。此时自知有罪，求大人饶恕释放。”狄公听他供毕，心下实是暗笑：“你这厮也受了狄某的摆布，现在不得汝一个手笔，明日汝又反害。”当时命行书录了口供，令他画了冒充的供押，心下想到：“若是叫你受毕，须得嘲笑你一番，方知本院的厉害。”举眼见他满脸的泪痕，将他那脸上香粉流滴下来，当即喝道：“汝这厮好大胆量，本院道你是个男子，哪知你还是女流，可见你不法已极。”张昌宗正以画供之后，便可开恩释放，忽又听他问了这句，如同霹雳一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求道：“小人实是男子，求大人免咎。”狄公道：“汝还要抵赖？既是男人，何故面涂脂粉？此乃实在的痕迹，想狡辩吗？”张昌宗无可置辩，只得忍心害理，乃向上国道：“小人因张昌宗平时入宫皆涂脂粉，因冒他前来，也就涂了许多，以为掩饰，不料为大人既看破。”狄公冷笑道：“你倒想得周密，本院也不责汝。汝既要面皮生白，本院偏要令你涂了黑漆，好令你下次休生妄想。”随命众差在堂口阴沟里面取了许多臭秽的污泥，将他面皮涂上。此时堂上堂下差官巡捕莫不掩口而笑，皆说狄公好个毒计。张昌宗见了如此，心内如急火一般，唯恐污了面目，无奈怕狄公用刑，不敢求饶，只得听众差摆布。顿时将一面雪白如银的面脸涂得如泥判官相似，臭秽的气味直向鼻孔钻去，到此境界真是哭笑不得。狄公见众人涂毕，复又说道：“本院今日开法外之人，全汝的狗命。嗣后若再仗张昌宗势力，挟制官长，一经访问，提案处置。”说毕也不发落，但将他口供收入袖中，退入后堂。所有张昌宗的家人见狄大人已走，方才赶着上来，也不问张昌宗如何，纳进轿内，抬起便走。狄公在内堂赐他走后，随即复又升堂，将周普成弟兄并曾有才三人提来，怒道：“汝等犯了这不赦之罪，还敢私自传书令张昌宗前来求情，如此雕唆岂能容恕？今日不将汝治罪，尽人皆可犯法了。”随即将王命牌取出，行礼已毕，将三人在堂上捆绑起来，推出辕门将他斩首，然后将首级挂于旗杆上面示众。就此一来，所有在园下听差各官无不心惊胆怯。乃狄公本来无心将这三个处死， 因张昌宗既出来阻止，现又受了如此窘辱，只要明日进宫，必定就有喝止。那时活权三人还是小事，随后张昌宗便压服不住，故趁此时遂急防将他三人治罪。明日太后问起，本是奉旨的侵犯，审出口供，理应斩首。而且张昌宗现在亲口供认在此，彼时奏明武后，便不好转口。当时发落已毕，到书房起了一道奏稿，以便明早上朝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说张昌宗抬入家中，众人见了如此，无不咬牙切齿，恨狄公用这毒计。张昌宗骂道：你们这般狗才，方才本说不去，汝等定要说去，现在受了这苦恼，只是在此乱讲。我面孔上的污秽你们看不见吗？腿上鲜血已是不止，还不带我熏洗，好让我进宫哭诉太后。那些人听他说了这话，再将他脸上一看，真是面无人色，心下虽是好笑，外面却不敢启齿，赶着轻轻地将下衣脱去，先用温水将面孔洗涤，然后将两腿熏洗了一回，取了棒伤药待他敷好，勉强成教，由后宰门潜入宫中。此时武后正与武三思计议密事，忽闻张昌宗前来，心下大喜道：孤家正在寂寞，他来伴驾，岂不甚妙？随即劝他进来，早有小太监禀道：六郎现在身受重伤，不便行走，现是乘轿入宫，请旨命人将他搀进。武后不知何故，只得令武三思带领四名职工大监将他扶入。张昌宗见了武后，随即放声大哭，说：微臣受陛下厚恩，起居宫院，谁知狄仁杰心怀不测，将臣打辱一番，几乎痛死。说着将两腿卷起与武则天观看。武则天忙道：孤家因他是先王旧臣，故命他做这河南巡抚，前日与黄门官争论，将他撤差，不过全他的体面，此时复与亲家作对，若不传旨追究，嗣后更无畏惧了。亲家此时全在宫中安歇一夜，明日早朝再为纠办。张昌宗见武则天如此安慰，也就谢恩起来，与武三思谈论各事，一夜无话。次日五谷武后临朝，文武大臣两班侍立执殿官上前喊道：有事出班奏朝，无事卷帘退驾。文班中一人上前俯伏奏道：臣狄仁杰有事启奏。不知狄公所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9回完。